早晨啊，屌下录咗添，一开咪又下录添。啊，全因咧嗰次咧乱插咪所致啊，咁啊一下子唔知道自己支咪去咗边添。咁啊早晨啊，今日就会晏咗少少，我而家已经8:50啦。咁咧就咧 all day breakfast 嘅时间，好似好耐冇做节目啊，因为上个礼拜咧就你趁呢个七一游行就 out 咗做呢个游行直播啊，咁咧就悭翻咗一次啦，咁啊。 好似好耐冇喺度开咪咁样啦。上次游行直播点咧？音质如何咧？咁啊，应该最恶劣应该就系经过鹅颈桥嗰度啦。应该过咗鹅颈桥之后，嗰啲都 OK 嘅。咁啊，即系今年游行啊，当然就简单啲啦，冇乜嘢讲啊，唯有自己搵嘢讲啦。咁所以咧，里边会有呢、這个即系 Apple Music 啦，占最大篇幅啦，同埋有港戏节拍嘅。咁大家咧，即系咧唔嫌咧淹闷咧。即系头段系有啲嘈吵我知道咁啊，大家即系 skip 下嚟听下，到话段开始静嘅时候咧，可以听翻咧。咁都系咧，都 OK 嘅吓。嗰啲内容我哋唔会喺节目度 repeat 噶吓。咁啊，寻日咧盛传啦，今日就八号啊，点知今日都真系八号咯，咁啊。大家咧出街就小心啲啦，咁啊，啱啱咧天文台又挂咗一号波，咁呢几日其实都怪嘅，因为又话小暑又成啊，咁个天口啊好似好热，太阳好猛啊，但系咧走出街又好舒服嘅，啲风吹埋嚟咧唔热，唔似早排嗰排咧焗到咧皮肤好似要煮熟咁啊，咁呢几日咧就即系一阴嘅地方度咧吹下凉风咧系好捻舒服嘅一件事，咁但系。跟住嚟紧呢几日咧，打唔打得成风都好啦，应该有狂风大雨啦，屌扑街真系又要咁啊揼雨过啦，即系早排落雨都落到怕啦吓。咁啊，我从来咧即系点样讲咧，即系皮肤上都冇咩毛病嘅，咁但系近呢几年咧，今年啊嗰、那个。落雨落到咧，焗到嗰只脚咧，就即系生啲粒粒仔啊！咁嗰啲唔知系咪叫癣啦？咁咧就觉得好捻烦啊，同埋即系好似好污糟、好唔卫生咁啊！我自己都好讨厌我自己，咁于是乎咧，即系早排即系干爽翻咧，嗰啲天气啊，即系热翻咧，其实就好热。咁我唉，我觉得我宁愿即系热啲好过咧落狗屎嗰种落啦。落微雨梗系欢迎啦，但系落狗屎嗰种落咧。真系都好辛苦，早排系 non-stop 咁样狂落雨，狂落雨。咁睇嚟好似睇啲天气预报，好似嚟紧个礼拜都系会系咁样样啊。咁就算咧，我系有嗰啲 Gore-Tex 嗰啲 boot 咧，但系都焗，系好焗噶嘛。其实即系佢防水嘅意思就系佢都好焗啊嘛。同样地，咁就系即系焗到只脚咧，好鬼唔舒服啊。咁啊，又唔可以成日啦。即系话除鞋啊，除鞋噶嘛，咁啊就所以就好捻麻捻烦啦，咁啊真系迟下都唔知点算。咁啊，我有对旧波鞋咧，咁啊早排就落雨，即系暴雨嘅连嗰个两个两三个礼拜啦，跟住就啊就又着到又旧啊，又污糟啊，又揼雨揼到湿晒，即系惊佢噏臭啊，咁于是乎洗咗佢。咁跟住之後就好天喎，咁擺咗喺個露台仔嗰度喺度曬啦，即係曬一曬佢啦。點不知呢即係一下唔記得咗呢擺咗兩日喎，咁你知早排幾咁曬啦。咁佢係連嗰啲表面呢嗰啲我唔知叫真皮呀假皮呢係曬到乾撚到龜裂喎。咁我著嗰啲都係貼貼即係基礎版啲波鞋仔啫，咁點樣裂曬咁唉算啦，本來都蝕都好蝕㗎喇，咁啊順便就抌咗佢啦。嘩真係今日做節目狀態好似唔係幾好喎，即係頭先呢嗰啲山咪嘅時候呢我係已經打咗幾個黑字呀，咁啊唔知點解會咁啊，呢排好多人病啊，坐火車見到啲人呢咳咳咳咳又咳又打黑字咁樣。咁大家保重身体啦，记住呢如果洗完啲波鞋摆出去你晒记住一晚好收返，或者帮佢搽啲防晒呀，咁可能会好啲啦。咁讲到天气热呢梗係要讲下呢寻日嘅即係一个热话啦，即係屌把呢、這个屌把屈永贤呢咁写咗一篇文喎、哦。 咁就係啦，我先讀一讀佢個篇文嘅，我揀啲重點啦。佢話啲近期嘅潮物呢，就呢非芭蕉扇莫屬啦。咁啊，咁呢把芭蕉扇呢，就而家街上呢五步一把十步成箱嘅手提電風扇。香港呢幾年盛夏呢越嚟越似火爐。咁記得呢廿幾年前呢去呢個吐魯番呢，喺火焰山下面嗰種唞唔到氣嘅熱呢，咁而家呢喺香港呢個小島呢竟然有啲相似喎。咁內陸地區熱呢就好似有原因啫，但係三面環海嘅香港點解熱成咁呢，係絕對係咎由自取嘅。咁佢話世界呢大概只有呢度呢冷氣係咁多咁密集同埋咁低溫嘅啫，比較過好多國家同地區。咁人哋呢高溫呢多數呢源於地勢，源於環境。我哋嘅高溫呢主要因為屏風樓同埋冷氣機嘅廢氣。咁所以話呢我哋受嘅係咎由自取嘅熱。咁習慣咗去邊度都涼浸浸啦，所以一離開冷氣咁大家都頂唔順啦。咁一把原本係明星等埋位拍戲時候嘅風扇呢，咁忽然大行其道囉，因為佢係插電風力就好大，咁瞬間成為潮物。咁行街呢都不忘呢唞涼嘅，人人手上嘅一把成為都市奇觀。咁佢呢佢話佢自己就係嗰啲唔戴帽唔打唔攞唔打散，屌你老母講啲黃語，唔擔遮係咪，屌你唔好一見到個擔字就以為同啲鹹濕嘢有關啦，唔打散啊，即係唔套防曬嘅人。所以呢佢邊行呢就邊吹風扇，行為佢覺得好麻煩就冇做過。咁佢就明白有啲人怕熱，又或者佢工作性質日日企街呢，咁風扇就必不可少。咁但係然而呢咁芭蕉扇過度泛濫呢佢又睇唔過眼喎。咁街上呢見到啲攞住芭蕉扇嘅人呢，唔係年青少艾呢，就係有男有女，血氣方剛嘅年月流下汗係新陳代謝。咁連一啲熱呢都受唔到呢，將來點成大事呢？咁青春呢本來係捱得嘅代名詞，但今日呢佢早跟呢個做嬌生慣養畫上等號啦。佢話嚟啦，好似好撚有嗰啲太陽計劃咁，放低你嘅芭蕉扇啦，流多啲汗，吃多啲苦，嚟到冷氣嘅卡你才會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咁話喎。咁呢個就係呢屈永賢呢前兩日嘅7月6號嘅一篇叫芭蕉熱，喺佢嗰個呢專欄情報專欄叫心不在焉，我最撚閪憎呢啲咁樣嘅食字嘅咁嘅 topic 名啊。咁呢篇文章呢當然就引起呢個 Bang Group 嘅熱話啦，因為呢即係喺 Talk Only 主持裏面呢眾所周知呢我係最撚反對人哋用呢、這個啲手提風扇，咁我唔撚知道，因為呢樣嘢好似都興咗幾年啦，咁但係今年當然係最盛行啦。咁同埋唔知點解多咗個名嘅芭蕉扇，芭蕉扇係牌子呀定係咩嚟嘅呢，咁即係淨係嗰個嘢，即係嗰啲叫做約定俗成呀，即係等於手提充電器已經變咗做尿袋咁樣，係咪咁即係一個俗名。咁我其實即係睇返嗰啲記錄呢，我就唔係今日先屌㗎喎。咁其實我係去年已經講過一次，輕輕講過一次。咁跟住呢到喺呢個佔領期間呢我都講過第二次㗎喎。佔領期間嗰陣時我係講呢屌，即係嗰啲風扇同嗰啲退熱貼又有即係又有幾可以減到溫呢，咁我係有一種咁樣嘅質疑嘅。咁我覺得即係貼到周圍都係咁樣，又或者咁樣拎住嗰嚿嘢有咩款可言呢，咁即係我係有一種對呢樣嘅質疑嘅。咁大家呢即係可以得閒搵返嚟聽返啦，咁我係記得我係有咁講過嘅。咁我覺得即係我嗰陣時話啲年輕人就都係質疑啲年輕人啦，咁即係唔顧個樣㗎喎，真係。咁當然嗰陣時佔領期間呢就冇得話顧樣，都好似尚且講得通咁啊。咁但係到而家啦，佔領完咗啦，你哋嗰啲人出街係去玩㗎嘛，咁理應呢都有返少少形象或者點樣顧及某一啲咁嘅嘢。咁我有啲著到都身光頸靚咁樣潮服咁樣，又攞個咁嘅風扇喺度吹喎，咁我都係甚為不解㗎。咁我嗰日瞓醒呢，咁见到呢一篇文呢， 我即刻咧即系心里边打个突，我心谂扑街啦！我同呢条臭四咧，竟然站喺同一阵线，我以后如何自处呢？咁啊，谂啊细睇佢嗰篇文章啦。咁啊，当然啦，有一啲点咧，我觉得佢系，我觉得都系认同嘅，因为佢讲嗰啲系真理嚟噶嘛。即系等于你话太阳系即系会升起咁样，我冇得唔认同啊。咁佢讲啲话，即系受一啲苦啊，可以成就大事啊。咁呢啲，哇，佢讲得好捻啱，我觉得冇一冇。冇一种讲法可以比佢更加啱，比真理更加真。咁另外佢就话，即系如果你吃到个苦头咧，咁嚟到有冷气嘅地方，你会识得珍惜同埋感恩。我觉得都讲得啱，喂，好捻重，系咪？好似嗰啲港女好中意听埋嗰啲咁嘅湿鸠容祖儿啲句，喂，好重，讲得我好重，咁即系佢讲得真系好重。咁佢嗰啲咩其实佢都佢个分析嘅尚且都算係冷静㗎喎。嗱佢讲啦，呢个即係香港点解咁冷热呢，係源于呢屏风楼同埋呢个冷气机废气。喂，佢都讲得好啱喎，佢好似全部嘢都讲得好啱咁样喎。咁即係点解佢会即係呢篇嘢引嚟人哋讨厌。嗱，我其实今次真係第一次睇佢嗰啲叫做专栏啦，以前佢嗰啲咩怪兽家长嗰啲，我都真係可能有人喺 Facebook 转载几句，咁会睇咗几句，我真係未睇过㗎。咁听嗰啲人讲啦，咁我话佢以前都正正常常嘅，讲下啲家庭嘢呀，教仔教女嘢呀。咁超人都喺明报周刊好似都有寫啲自己点样屋企嗰啲屋企事呀，点样教仔教女咁。咁佢哋话呢啲都即系呢啲其实冇乜话对与错嘅，即系你嗰个方法咁啦。咁但系当然即系近呢两年啊，尤其是阿梁振英上台之后，咁呢个左派家庭出身嘅呢个姓屈嘅人咧，咁啊癫捻咗咁样啦，好似咁连个老公都多年来游走呢个左右之间都咁都要屈服啦，都系要俾佢老婆夹上马啦，表态啦，搵少唔知有冇搵少好多水啦，我唔知道啊。咁如果呢一篇呢即係撇開呢所謂嘅政治嘅嘢呢，咁其實獨立抽出嚟又冇咩話啱唔啱嘅。咁其實㗎佢咁，但係因為呢佢已經嚇人憎咗啦嘛，咁俾人屌咁都係抵撚死喎。因為呢佢有意無意呢又要呢即係抽即係佢咪去聲討嗰啲屏風樓啊，玻璃幕牆啊，係咪聲討呢一啲囉，甚至乎咩享樂主義啊，講撚到撚大消費主義乜撚嘢都得。咁但係點解又啱落啲細路仔度呢？咁你係行上街度，你我覺得即係50-50㗎喎，年輕人又有用，阿嬸又係有用，西裝油都係有用㗎喎，嗰啲 OL 都係用㗎喎，即係咁當然佢有佢自己嗰個路線啦，屌開年青人廢青㗎嘛，咁即係梗係要抹黑埋下一代啦。咁喺呢一點裏面呢，我覺得佢係抵屌嘅。咁佢將呢啲即係香港係一個整體，即係地產商你敢唔敢得罪商家喎，咁將嗰啲開冷氣引起嘅問題呢，咁射一個轉化，咁射撚咗去啲年輕人嗰度，咁真係呢啲咪就係叫老屈啦，咪就係抵佢俾人屌嘅原因啦。咁我都係唔鍾意人用呢啲手提風扇，咁但係呢篇文我睇完我都會屌㗎喎。咁我都好清楚講明啦，我屌嘅原因呢，我係覺得係不品味嘅問題，就唔係講咩身壯力健捱苦。我都有講過，即係喺我之前呢我講好多啦，例如針對啲後生仔喐下又會按腳呀，又話要按乜按物呀，咁嗰啲呢我係覺得睇唔順眼，我屌你自己拉下筋呀，或者做下運動呀，咁咪已經可以回復囉，你身體嘅條件係回復得好快㗎嘛，唔使乜喐下喺度要覺得自己係受緊即係享受緊一啲人哋嘅服務呢，咁我係唔鍾意呢啲心思想。咁但係風扇問題呢，我力屌嘅呢就係呢個品味問題呀，屌你 而家有边只风扇出得靓啊？嗰啲黑色、白色嗰啲胶啊，屌你！你自己买个泥尿袋都嫌核突啦。嗰啲颜色仲有嗰啲咁嘅鲜蓝色、粉红色、粉黄色，咁你又着到好似靓靓咁啊？上面仲大大只只，净系简体字，唔知写啲乜撚嘢。英文咧就系、是、全部系国语拼音嚟嘅嗰啲品牌。咁你觉得咁样系一件有型嘅事咩？咁我真系唔撚明啦。咁啊。好核突咯，即系我主要系屌核突，即系觉得，唉，我哋成日话咩要啊大陆嗰啲文化入侵香港，你自己又唔捻守住，系咪？莫讲话电影啊、电视剧呢啲，有音乐啊、唱歌呢啲，呢啲咁大环境，又要商人去配合嘅成个咁嘅商业工业。啊！工業嘅文化活動嗰啲守唔住啊！你又賴一啲上一輩嗰啲人屈服啦，屌你自己又忍唔住喺度做撚埋啲咁核突嘅嘢，咁樣我啊覺得即係喺呢一方面咧令人好痛恨啦、啊。咁啊，至於你話咩熱血批判邊個啦，咁我啊唔撚理啊，係咪啊？咁啊嗱，同埋早幾日咧同呢個方丈都討論過啦，咁佢係覺得鋪鋪清呢個字咧系唔存在嘅，咁啊，跟住一阵鸠我啦，话我讲泡泡清啦，咁我都认同系唔存在嘅，泡泡清系我选择性泡泡清啫，即系个选择里边已经唔清啦，咁啊，所以咧我泡泡清呢个字咧，应该要修正一下，就系我选择性泡泡清咁啊，所以咧嗱，所以咧呢个屈永贤呢篇文咧。骤眼睇咧，好似系同我同一老师，但系细心啲嘅分析咧，其实佢方向系同我好唔同嘅。我系本住一种咧，我觉得我哋系应该即系品味上系要站起来啊，唔好再喺度做埋啲核突嘢、cheap嘢咁样样，一种自强嘅心态啊嘛。佢又唔系啊嘛，佢就系无端端系咪？年青人楼都冇嘅，但系你将嗰啲屏风楼嗰啲问题归咎落好似唔强身健体咁样，我系有啲。有啲怪啦，即係佢前半段後半段佢分開兩樣，分開兩篇文寫可能就冇事，佢扔埋嚟呢好似就古撚怪怪咁樣。嗱咁啊，亨利就話呢，我隻腳三粒粒可能係香港，應該係香港腳。咁啊，夜長基就話勁痕喎，咁我又冇乜話好痕喎，但就嗱啲啲啦，唔係好舒服咁啦，同埋見到隻腳好肉酸啦，自己唔鍾意啦。咁啊，愛膚堅同愛港力有冇關呢？可唔可以用呢？咁啊，跟住呢阿亨利就即係話我有本土腳喎，咁都係話你好好似好覺得好榮幸咁樣，我有香港腳。香港人冇香港腳，點可以稱自己為香港人啊？係咪？马高话我淡化自己论点，我请解释啊！我系不嬲都系话个品味问题啊！我话嗰啲人享乐主义就系关按摩啊、揼骨嗰啲事嘅啫吓，你唔该再跟进一下吓。咁啊，讲开呢个按摩揼骨啦，咁我就冇呢铺瘾嘅，咁但系啫，我就。即系会去睇铁打啦，即系如果我觉得身体有一啲劳损啦，因为我做呢行咧，始终咧都系多担担抬抬嘅有阵时。咁啊，七一嗰日啦，北总见识过我嘅担抬能力啦，佢都系即称奇嘅咁样。跟住又咁啊，咁啊间唔中要保养下啦。咁啊，尤其是咁啊呢排咧就整亲，即系唔系叫整亲啦，即系长期啦。啊，因为有屋企有细路啊，咁出街都好多嘢啊，咁啊呢个左边膊头咧，咁啊有啲紧咯，即系向后上唔到咯，有啲酸软啦。于是乎就去睇铁打啦，有间我睇开嘅铁打师傅啊，咁啊去啊捽捽捽，咁啊揼揼揼啊，咁啊过程就唔再讲啦。如果你哋有呢个需要啊，可以大家交流下，私底下 PM。咁去睇铁打啦，咁你知即係禮拜一去呢就特别多人嘅，咁等啦，咁我睇膊头，咁坐喺度等。咁前面呢嗰日呢有几条女呢，咁又係啲年青人啦，咁 咁去睇喎，咁睇嗰啲腳啊，著高踭鞋著壞腳啊，嗰啲腳趾咧有少少搭埋咁樣樣，即係嗰啲腳嘅中指同無名指啊，少少搭埋，咁啊裏邊就壓到嗰啲筋腱，咁啊腫咗，咁啊好鬼痛啊，咁行路都痛咁啊，咁但係仲係著對高踭鞋嚟睇喎。咁啊一路幫佢整啊師傅，咁啊一路佢又有個 friend 一齊嚟嘅，都係女仔嚟嘅，嗰個女仔就都係男性打扮咁樣啦，咁兩個就咁啊好撚煩，我未見過呢，即係睇鐵打咁多次都係，即係當然有人會好擔心好憂慮，有啲人好鍾意講嘢，有啲人好痛咁啊，咁啊但係未見過有好似佢哋咁撚煩嘅，咁啊掂下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咁隔離嗰個又要重複一次，哎呀哎呀你痛唔痛啊，哎呀哎呀你痛唔痛啊，跟住佢哎呀哎呀好痛啊好痛啊，佢又哎呀哎呀你痛唔痛啊，屌你老尾，好撚似咧 echo 咁樣咧，真係嚇煩撚到乜咁啊！但係跟住咧整整下咧，我唔知係佢痛到佢真係飆嗱痛係合理嘅，佢真係飆曬眼水，咁痛痛下咧仲整緊佢，忽然之間喺個袋咧揞一包百力滋出嚟。士多啤梨味百力滋喺度食，唔知做乜嘢，一路食一路话痛，咁嗰啲饼碎咧又喺个口度跌咁跌出嚟，屌你都唔知佢做乜嘢，佢系痛到已经失去佢自己控制自己嘅能力啊，就系、是、佢已经即系超越咗九霄云外，已经系我唔知佢嘅佢点解忽然之间咁啊又要喂隔篱嗰个人食，咁佢自己又要食一啖咁样，好痛啊，跟住就喺度啲饼碎就扑出嚟啦，咁啊。个师傅都唔系好顶得佢住啦，咁但系都算啦，系咪？即系始终佢叫做病人啊嘛，佢哋系医生咁啊，咁你容忍一下啲病人嘅。咁我自己咧，即系喺好似我唔记得三几年前啦，咁啊，我试过一次系即系整亲个手指啊，甩咗臼嘅咁啊。咁我就去睇间铁打铺睇啦，咁嗰次就係一次比较长嘅，即係一个疗程嘅，嗰排会去得好密㗎，隔一日就去，隔一日就去，即係去到个人都冇晒心机，好似啲病菌咁样㗎，咁但係就要整手指冇辦法啦，因为嗰啲你去咩物理治疗啊嗰啲，即係或者入医院啊都唔係好搞得你好㗎嘛，即係我觉得啊，即係喺佢散肿嗰方面。咁其實喺呢啲鐵打鋪呢，咁佢係位於深水埗㗎，咁你長期去咁會見到佢有一輪咁有啲客，咁佢裏面嗰、那個生態幾得意，咁佢有個、叫做大師傅啦，即係老闆啦，咁師傅頂級 boss 啦呢個，跟住對落呢佢有幾個、都係即係註冊中醫師嚟㗎，可能就三四個咁樣啦，三個好似咁都係屬於叫做係师傅级啦，即系如果以牌照嚟讲，就是、中医级啦。咁其他好多咧就系佢哋嘅即系助理啊、assistant 啊、junior 啊，唔知叫乜嘢啦。咁即系佢哋嗰啲就系、是、通常断症咧就会系由我啲师傅嚟度断，跟住其他嗰啲助理咧就会做啲初步嘅，例如重复性嘅动作，例如帮你啊烫开啲药啊，即系烫翻松啲肌肉先啊。就少少嘅手法先，即係好簡單嘅手法，跟住之後就嚟，即係真係嗰個手法啊，或者個正位啊嗰啲咧，就會係啲註冊嘅中醫咁嚟做嘅咁啊。咁啊，佢哋嗰啲呢班人咧，即係嗰啲都因為去得多啊，都會有傾有講啊嘛。佢哋都叻啦，因為做呢啲醫療嘅嘢，香港係。都搵到錢啦，即係嗰隻市區之咁講，搵到錢即係佢哋都會即係聽佢哋嘅口吻都會啊，喔佢哋都年紀可能同我差唔多㗎啫，嗰一輩嗰啲咁啊，都係三十幾四十歲咁都要置業啦，咁仔女又開始讀書讀小學，咁即係都會讀啲即係可能幾間好嘅學校，咁即係但佢哋呢因為每日嘅工作呢就係喺個鐵打鋪咁啲街坊又即係深水埗街坊，佢哋講嗰啲嘢好撚分裂好得意㗎，即係可能講緊一啲投資上好有心得嘅嘢，但佢哋所觀察嘅嘢呢其實都係喺一間鋪頭仔裏面發生咁樣，好似唔係好知出面發生緊咩事咁樣。咁同我即係做開嗰位醫師啦，咁佢有興趣，即係好鍾意去台灣潛水嘅咁去潛水。咁但係好似除咗潛水啊同埋買樓啊 同埋铁打咧，其他嘢佢都系一嚿嚿讲出嚟咧，就即系好似你觉得哇，真系你有冇喺出边行过街噶？咁即系会有呢种感觉嘅。咁佢哋即系正面啲讲，佢哋就即系医人系佢哋嘅天职咁啊，佢哋会有咁样嘅即系谂法嘅，咁即系由朝做到晚啦，咁啊。咁同时又可以赚钱啦，即系西医都系嘅，都唔放假咯，见有啲西医自己开诊所，系咁做做做做做。咁其实咧，即系本人咧睇铁打咧，都有好长嘅历史嘅，因为我又可以叫系信铁打啦，同埋咧，我好中意佢里边嗰种原理嘅，就将我的人体咧，好讲个自身个反应，即系如果睇。西醫呢話骨科啊咩相對就冇呢一啲嘅理論喺裏面，同埋好容易開刀咁，即係開刀呢，即係我個觀念保守啦，即係開刀我覺得係一種七傷拳嚟㗎嘛，就盡量即係到最後冇得選擇先開刀啦，咁你話你啲骨已經碎曬咁，梗係要開刀啦，咁就有時就未去到嗰啲情況咁啊，未必需要開刀嘅，咁啊我以前咧即系做嘢嗰度咧，认识有啲同事咧，咁啊玩啲国术嘅，咁啊古灵精怪嘢，咁啊好中意去讨论呢啲嘢啦。咁嗰阵时我自己都打太极啦，咁会识埋一啲呢啲师傅啊，咁好想即系好有兴趣去了解嗰啲。咁嗰阵时其实咧，即系我直头系会，嗱你知一个大男人啦，即系周身都伤噶啦，你只要唔系即系你坐喺公司都会伤噶啦，即系坐得耐。咁即係好多嘢係可以去睇㗎嘛，咁嗰時咪去當自己個身體做反應咁樣去試囉，咁咁其實呢就有認識一個叫做即係如果好神奇啲講就叫神醫啦，咁喺元朗㗎，咁呢神醫即係點為之神醫呢，咁就係即係佢講嗰啲嘢佢先明嘅古靈精怪，即係好典型嗰啲係冇乜規矩咁樣嘅，但係就即係佢醫術就應該就真係好高明啦。咁啊，嗰陣時我膝頭哥中學嘅時候咧，打籃球嗰啲咩半月板受損啊，咁啊長期咧都會即係風濕啊，或者即係落雨時候咧會膝頭哥痛啊，就算瞓喺度瞓覺都會痛醒啊，無厘頭。咁就要即係跑步唔跑得啦，即係打籃球又唔打得啦，要停曬啦。即係一打嗰排會腫啊，咁啊，咁啊睇西醫睇過啊。咩廣華骨科嗰啲睇過去，咁佢就即係就俾支冬青油你捽囉，然後就話你冇㗎啦，開刀囉，開刀都唔一定好過而家，即係講呢買啲咁嘅嘢啦，咁梗係唔撚去睇啦，咁多年嚟嘅試過好，即係一支普通啲嗰啲街頭鐵打又試過啊，有啲硬係新啲嗰啲呢擺兩塊嘢喺度電你嗰啲又試過啊，咁都系冇乜效咁啊，以为都唔会好翻噶啦。咁啊，辗转介绍咗呢个元朗嘅即系神奇医师啦，嗰阵时噶好神奇啊。咁佢嗰度咧就，我睇咗佢两次好翻晒，即系乜鬼痛都冇，咁到而家都冇再痛咯，膝头哥。即系我睇佢嗰阵时系2001年啊，2002年左右啦。咁就即系系可以咁神奇喎，咁啊。當然睇呢啲嘢就好個人經驗嘅啊 ，user experience， 咁我自己就覺得嘩勁啊，咁啊即係一下醫好我，咁我就非常之信佢啦。咁於是乎即係有啲咩都會睇。咁佢嗰種療法呢係真係比較古法嘅，亦都係唔係發大嚟做啊，即係又係嗰啲兩個世代所面對嘅問題，同我以前拍飲食男女嗰啲。老鋪同舊鋪乜嘢都係自己落手做嘅，咁佢一日做得幾多呢，佢又會攰，有時候仲要發下脾氣扭下計呢，做出嚟啲嘢又衰，或者對人啲態度又衰，即係啲病人呢對啲病人嘅惡事呀，或者所謂嘅唔係好尊重啦，即係佢一套係狗，但係佢係一個喺個村屋裏面喺個廳嗰度咁拉條鏈，佢嗰種係分洗法嚟嘅，即係用啲鐵打酒鐵打藥呢煲就係焗你喺个大毛巾里面喺个盘坐喺个滚水盘里面喺度，即系嗰啲药嚟嘅，就喺度蒸你嘅灵魂，用我啲药酒嚟到，即系去到嗰种分洗法。首先嗰种方法已经好花时间，咁加上佢又冇人帮佢，得佢自己 將啲藥倒嚟倒去啊，又會倒到周圍好似好污糟咁樣啊，咁嗰啲私隱問題佢亦都係好簡陋啦，咁變咗就咁啊，佢依法當然冇問題，但係呢啲配套上啊，咁啊令好多人咧真係。因为以前我都有一些朋友有事我都可能会介绍他去到呢，即是有一半人都是顶不顺，觉得很噁心啊，好狗啊，有什么走了啦，那么那他对于他又起那些老鬼老师傅又他感觉到你好像对他的东西有质疑，他又对你会没那么好的嘛，又会隔你啊，或者整痛你多两嘢啊，即是那这些就是所謂的舊式的一種方法啦，而家又乜嘢都話客顧客為上，好似冇呢啲嘢。咁當然即係手法上佢好強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嗰啲係唔係一種穩定嘅水準啦，例如佢同你熟啲 friend 啲，佢又可以好啲，咁但係佢本身可能睇你唔順眼嘅，可能會差啲，或者你係因為問住曬佢嘢呀，質疑佢呀，佢又會衰啲嘅，即係講嘢呀衰啲咁。咁同埋佢有時會攰啦，咁又得佢一個人咁都好老啦，同埋佢而家都咁佢嗰種好體力式嘅少林鐵打嚟㗎，即係佢又要起身喺度，即係扎個馬嚟到推你背脊呀，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同埋又遠啦，我入元朗就好遠啦，咁後來就都喺呢、這個即係市區呢，其實周圍都搵下有冇啲鐵打師傅啦，咁搵咗呢間呢，咁就係、是咁佢係好系統化嘅，即係有個大師傅，佢哋就有幾個頭先講過啦，第二級 boss 咁樣喺度，即係我覺得係平時嗰啲扭傷啊、屈傷嗰啲揾佢都冇問題嘅。咁你話佢係咪冇嗰個元朗咁神化呢，都唔一定，佢嗰個大老細應該都係好神化嘅，會有好多古靈精怪辦法偏方，因為而家新叫做學院學出嚟嗰啲，佢哋係真係我唔知佢好咗係差咗，水準一定係好 standard， 但係就又唔敢搏一啲好搏嘅嘢，佢唔係好敢搏。咁例如我嗰陣時手指甩咗臼，已經痛到死啦，腫住夜晚。咁去嗰、那個中級 boss， 佢同我講係都要我照啲時光片，我頂我又要捱到聽朝，我點照啊？咁嗰個老師傅就聽到，咁就佢啊，等我睇下，咁就問，跟住用佢嘅經驗，佢話係咁樣就係甩臼，一定就唔係斷骨咁喺度，咁就同我。一嘢拍返正佢先，咁喺度等我唔好再閉塞住嗰啲位喺度狂腫先啦，咁咁最後都係冇照到 X 光片，即係唔需要，咁佢就已經開始，即係呢一啲嘢佢又夠膽做囉，變咗你學院學出嚟嗰啲呢佢就唔夠膽做。咁我自己覺得呢，成日就雖然嗰個師傅可能我好耐冇去探佢啦，咁佢可能都好老啦，唔知仲有冇體力做，但我有時都會覺得唉，即係遇到啲真係古撚隻怪怪奇難雜症，睇幾都唔好啦，都可能都係要入去搵佢執一劑嘅咁。咁以上呢就係我嘅體鐵打嘅經驗啦。咁好耐都冇讀者來信啦，咁今次呢有啊讀撚知呢咁來信喎。咁佢話好耐呢冇講讀嘢啦，我今次寫信嚟呢講下讀嘢，咁順便點下歌。個事件就係咁嘅，又係隔離部門啲女喎，咁個女仔呢都嚟咗幾年㗎啦，咁冇乜點同佢傾個偈，最多呢都係走廊見下點下頭咁樣。咁個女仔平時呢都著中身衫，又或者呢好似個布袋裁出嚟咁樣嗰啲長裙啊，咁個樣呢就一般四眼妹樣，面尖尖頭髮長，面尖尖就唔係一般四眼妹樣啦，係咪我你一講四眼妹我諗起足球小將嗰、那個嗰個咩呀祖苗係咪係咪我就諗起佢個樣㗎嘛，佢個面尖尖頭髮長長都冇咩點留意佢嘅，因為但係呢有一次呢佢著套套裝返嚟成個唔同曬，佢本身呢瘦底嘅，目測呢上圍應該都有 32A， 但係上半身唔重要，最吸引呢係對腳，咁佢對套裝但係竟然冇著黑絲，成對腳打曬出嚟，佢未見過呢過咗20歲嘅女仔對腳仲好似 BB 仔咁粉紅色嘅，再加上佢瘦底，所以對腳望落去好修長，又有少少曲線，唔係一對筷子咁樣， 咁好多时候呢见到啲女呢瘦到对脚好似筷子咁呢，咁就唔好睇啦。咁同埋呢个女仔呢就唔同啦，佢修长得嚟又有曲线，仲要系粉红色喎。咁如果呢喺街望到可能会望到撞车。咁但係呢佢之前呢就同你讲过啦，佢咸湿啫，但係细胆有得望就望囉。咁佢諗下呢，不如去佢 Facebook 睇下有冇相可以睇下先。咁喺 Facebook 嗰度呢 search 咗一轮，终于俾佢搵到佢个 Facebook 啦。但里面呢只係得一张 profile pic， 就冇其他相啦。就连 post 都冇出过，其实佢可能唔係 at 你 friend， 唔撚俾你睇到啫。咁个 Facebook 呢就好似好新开咁乾淨，有啲失望。咁再look咗一轮呢，搵到好少有关佢自己嘅资讯同埋喜好，有冇男朋友之类都搵唔到。咁啊，但係见佢呢like 咗一个歌手嘅 page 叫天夜月子，咁而家改名就天夜月。咁去 Google 下嗰首歌系边个啦，咁发现咗有首歌系几好听喎。咁於是乎呢，咁啊就介绍就点呢一首歌啦，就係、是、呢鸟笼啊，叫做 In This Case 咁样嘅。咁大家可以听下啦。 makes you small. And the ones that mother gives you don't do anything at all. Go ask Alice when she's 10 feet tall. And if you go chasing rabbits and you know has given you the call Alice when she was just small. When the men on the chessboard get up and tell you where to go, and you just have some kind of mushroom, 咩啊？ 喂，你知唔知咧？今日有单嘢啊，真系唔吓死你，笑死你！ 咩事啊？ 阿 Jo 啊，今日收到个包裹啊！ 咁鬼大声聋啊？做咩啊？边个送噶？ 咪冧佢嗰条女咯！今日咧，佢送咗个罂嚟，咁阿 Jo 打开啦，点知飞到成台都系灰喎！ 吓，跟住咧？ 骨灰嚟噶，黐乸线噶！ 唔系嘛？边个嘅骨灰啊？ 咁嗰条女就话唔知系边个高僧嘅骨灰嚟噶，专程咧喺泰国拎翻嚟送俾佢供奉。 吓、啊，今日做点啊？ 今日礼手掉垃圾桶咯，唔通拎翻屋企咩？ 黐线噶，条女咪有病啊！佢上次好似已经咩送嗰啲咩 T bag 嗰啲底裤过嚟，已经好核突噶咯，今次仲要送埋骨灰， 佢真系癫癫地噶。佢仲试过咧送执头发俾阿 Jo， 因为阿 Jo 曾经讲过话佢把头发靓啊嘛。 唔系喎，呢单嘢我喺度喎。上次佢话嗰条女上到嚟话同阿 Jo 开会嗰时讲啊嘛，喺走廊倾偈，倾倾下，跟住嗰条女就系咁问阿 Jo 啦，就话佢整咩发型好睇啊？把头发系咪好靓好靓？ 咩发型都唔好睇。 跟住咁阿 Jo 咪唯有话系啊系啊好靓啊，咁啊打发佢咯，就系咁啫嘛，都唔系有啲咩特别啊。 佢逼人哋讲赞佢靓咯， 谂起都想死。 听到佢把声都起鸡皮啦嘛，成日都话 biu biu biu biu 咁嗌我， 即系打冷震啊！真系。喂，唔讲住，阿姐揾我。 好啦，拜拜。 拜。 哇，咁啊，头先咧就系呢个咧新环节啊，八卦热线啊，咁就系呢个啊，大家留意一下啦，睇下有咩俾啲意见啊。咁啊 ，Bank Group 嗰度咧就咧好多讨论咯，关于即系股票嗰啲唔捻识啊，唔捻讲。咁啊，关于咧即系着物嗰啲嘢，因为话好容易香港脚，咁啊少啲着物头鞋，咁啊我基本上啲鞋都系物头噶，咁啊。咁有人就话咧着纯棉袜咧就会好啲索汗，咁啊就系而家话好难买纯棉袜啦，咁啊马高啊推介 Ice Fire， 咁啊 Ice Fire 咧我就因为只脚比较大，着嗰啲鞋就好快，着佢啲袜好捻快穿窿啊，咁我自己即系觉得优质选择啊喺马莎买啦，咁我自己就 OK， 咁当然佢啲袜好捻贵啦，咁我啲底裤啊袜啊我都几推介马莎，咁啊当然又系好捻贵啦，咁啊。咁大家自己评估下啦，咁有人就话即係用你 Muji 嗰啲脚趾袜咁就 就比较好，咁啊好干净咁啊。但我自己着脚趾袜咧，我唔知点解我会抽筋我啲脚，可能唔惯有嘢箍住，即系中意冇嘢束缚嗰种感觉啊。咁我就，所以我就脚趾袜咧，我本人咧就唔得嘅。咁啊，头先讲开铁打啦，即系关于啲身体嘢啦。咁好似咧，知道 Apple Watch 之后咧，咁啊，运动热潮咧直卷呢、个 band group 咯。咁啊，咁当然有啲人咧本身做开运动啊，一定要咁样讲啊。咁啊，马高又写好捻多嘢，又话我咩啊，我几多年开始就踩车啦，咁样样啊，有乜捻嘢咁啊？咁啊，听讲咧，连北总咧都跑步咯。咁啊。我唔知道北准会唔会弹出嚟话屌你老母啦，我不嬲都跑步啊咁样啊！但系我嘅印象就系佢好似好似以前冇听过佢话跑步啊。咁当然跑步又唔使同人讲嘅，不过就见北准都做运动咯。咁啊，即系我咧就我中意做啲运体育嘢咁啊，即系行山啦。其实讲嚟讲去同埋就比较咧就唔怕拎嘢咁样嗰啲人啊。咁但系你话我正正经经去做运动咧，或者即系做嗰啲体能啊、gym 啊嗰啲，我系完全冇兴趣，唔知点解啦吓。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嘅，读大学嗰阵时啲人都留我做 gym， 我都觉得诶唔知好无聊咁样，好似觉得即系我成日好理想化咁样，即系觉得喺生活里边你啊，即系好似阿屈明贤话斋，吃啲苦头，咁喺生活里边代入咗落去咯，咁你嘅体能。亦都会操住啦，咁我不嬲以呢种状态啊，你一个心态嚟要谂嘅，咁以前又打太极啦，咁啊后来而家做呢行啦，咁都会颇体能消耗嘅，有阵时要走嚟走去啊，即系要行嚟行去啊，行山啊，即系拎住啲架撑行九里远啊，咁呢啲都系成日都要发生啊，咁啊跟住啊近来咧咁啊。近呢半年其实即最衰都系占中啊！占中之后咧，唔知点解个人系咁肥咗，即系肚腩大咗。我谂啊，即系重呢，即系2015年开始，可能重咗十零磅到啦。咁啊，咁啊，觉得即系自己要厌恶自己啦。咁啊，咁啊，有时都会留意一下，做下即系比如减下肥啦。咁啊，食少啲嘢。咁啊，嘢其实已经食少咗啊。咁好似又冇乜帮助。於是乎咧，咁啊喺度留意一下啦，咁啊睇下有咩運動可以做一下啦，咁啊落街跑步啊嘛，都唔知點解唔中意跑，可能以前整親過個膝頭哥，對於跑步仲係驚驚地咁樣，唔知點解，我係唔知點解係冇心機去跑步嘅。咁啊馬高咧前晚咧咁啊 send 咗個咩七分鐘 exercise 啊 ，seven minutes exercise 咁啊，即係都係。我自己覺得啊，都幾 intensive 嘅，喺七分鐘裏面都唔停咁樣去做各項全身部位，咁啊，於是乎咧跟咗做兩晚，咁啊嗰、那個上肢咧，咁啊好鬼辛苦，尤其是做嗰啲我不嬲咧都唔係好做到，即係掌上壓都唔係話好強，唔係掌上壓強人嚟嘅，咁啊加上而家咧即係好多年冇特登去做啊，而家個身已經重過。以前細個好多磅之後呢發覺話好撚重喎，咁啊咁啊又可能呢排又膊頭又痛，咁啊之前做嗰啲同上肢有關嗰啲活動呢都覺得嘩好撚辛苦啊，咁啊即係嗰啲後嗰啲叫咩啊，即係後手腳按住張凳喺度升降嗰張啦，即係拜拜肉嗰個掌上，即係粗拜拜肉嗰個掌上壓呢，咁啊嗰啲啊全部都覺得有啲辛苦喎，吃力喎，掌上壓咁啊，反而下肢嗰啲啊，坐模型凳嗰啲啊，冇乜感覺喎。咁呢個可能就係咧，即係呢個有個太極底啊，唔知係咪就係關呢樣嘢事。咁啊，見過我嘅人都知道咧，我下盤啊好穩健嘅，咁啊，即係企得頗穩啦，同埋咧即係啲大髀好穩粗啊。咁啊，嗰陣時咧，我即係未做呢行之前咧，成日坐 office 咧，咁啊開始肥啦個人。嗰陣時一肥到咧，個大髀啊或者囉柚嗰啲位咧，係即係嗰啲肉係搣落去唔撚痛咁樣咧，我知道有危機啦，於是乎去打太極啦咁樣，咁但係都冇幼到嘅，不過就實曬啦，就即係啲腳好粗咁樣啦，然之後就即係 慢慢就到而家啦。咁啊，呢个七分钟练习咧，咁啊 OK 喎，我真系谂住都会连续做噶啦，做到几时或者有冇效，咁啊升级就唔谂呢啲嘢住啦。佢后屘 send 咗个咩 insanity 嗰啲，我就冇可能做到啦，算捻数啦。正啊，咁啊可以喺屋企做得晒嘅，一个七分钟嗰、那个，咁啊买咗张席啦，咁啊。老婆都一起做喎，佢都即係当即係佢都做晒喎，即係成个 round 嗰啲动作，可以当然就有啲位嘅係唔你可以话唔达标啦。而一个我係做极都做唔到嘅，就係、是、掌上压一推起之后，即係打咗一个大侧身嗰只嗰个帆船咁样嗰、那个动作我做唔撚到㗎，咁啊佢都做唔到㗎，咁啊嗰个就就住做啦，揸流胎咁做啦，咁其他都叫做勉强完成晒嘅，咁啊睇下遲啲會唔會真係減到肥呀，或者話 fit 啲咁樣啦。咁啊之前呢早幾日呢，咁啊有啲我自己覺得好無聊㗎，咁啊就係關於呢個蟻民呀，呢個 Ant-Man 嘅一個海報，咁啊又喺度啦，系比較啊，每個國家唔同啊，咁啊，咁啊美國個咧就話口輪老土，就咁啊回頭，俄羅斯嗰個咧就好似有種縮細嘅感覺咁啊，日本嗰個又激上咁啊，咁啊香港嗰個咧大家都喺地鐵都見過啦，就係、是、白色咁樣，中間係一粒咁樣，咁嗰篇咧我唔知，我唔記得嗰個咩網站，係咪嗰啲濕鳩？不輕嗰啲咁樣嘅類似嗰啲啊，咁裏面講到啊香港版個設計師即係懶係笑咁啊，設計師係咪放咗假冇撚咗影唔使做嘢嘅咁啊，咁引起呢個網上面呢、本土情懷，再加上設計撚，再加上即係好多樣嘢咁樣反濫之下就大反擊啊，咁就話呢屌你老味呢個先係好設計啊，乜撚嘢啊，咁就即係 Tony 嘅 Facebook 都 share 咗啦，即係呢個真係好設計，你唔撚識嘢啊！即係咁，當然佢個篇文梗係唔撚識嘢啦。嗰、那個設計你話好好，又未至於話頂級好，咁但係就一定唔係冇設計啦。呢、這個係諗過噶嘛？咁你背後係咩公司啊 ？Marvel 啊 ，Marvel 可以俾你設計師放咗假，即係講嘢就唔該用下腦先啦。咁但係你點樣反濫到咩香港設計？即係 number one 咧，咁又未至於咁啊！嗰張海報冇，即係據啲資料講，其實都係人哋美國嘅海報嚟啫。其實全部海報都即係都好美國啊！根本喺唔同階段，佢會出唔同海報噶嘛。咁有啊前期後期咁啊宣傳品咁啊。咁另外有啲都見過，有啲係唔知個 Avenger 嗰四條友隻手唔知點樣握。即係好似搭住啊 ，yes 咁樣上面都企一個 Ant-Man 喺度，咁呢啲都係攞返自己啲角色嚟到玩啫，又未至於有咩咁特別啊！我就個海報啊，就算香港個咩縮細版嗰個美感，我都唔覺得有乜美感，日本版嗰個都我都唔覺得有咩咁特別啊！即係嗰啲玩具，好似日本啲玩具海報咁啫嘛，咁啊，可能我本身對於呢啲嘅戲又冇咩特別大感覺，唉，是撚蛋啦咁樣，咁點都好過而家嗰啲 Terminator 同埋侏羅紀嗰兩張海報嘅，都唔知做乜撚嘢嘅嗰個啊，即係新個 Terminator 嗰個海報，原來佢我睇到即係嗰日即係我睇完套戲好先至喺地鐵站見到個海報，原來佢自己的海報都穿撚咗去自己最大嗰個橋喎，咁啊食撚屎啦呢啲咁樣。那個照計是最大的情感上劇情上的一個 twist 來的嘛，他就在那裡就那個海報就穿了橋，這樣真的就好都挺好笑的，那就 Ant-Man 那個 trailer 我都因為這件事去看過啦，都沒什麼特別的，就是縮細就不知道在現在有什麼可以玩啦，以前就啊講親縮細呢，就由西遊記開始都係講捐人哋個肚嗰度搞亂人啲五臟六腑啊，咁唔知而家個有咩講啦，會唔會縮細到又點樣入啲咩懶係好似倉嗰啲入咗個 grid 裏面喺裏面都賽車啊咁樣，咁個裏面唯一一個即係嗰個 shot 比較有啲 賣廣告之餘亦都有啲幽默感，就係佢嗰啲搞到拍到緊張，其實拉個 wide shot 呢只係個 Thomas 火車呢反咗咁樣，即係嗰一個 shot 我覺得係都啊都幾得意咁樣。咁但係呢一啲亦都係呢啲幽默亦都係喺佢美國佬嗰啲戲裏面就好撚普遍㗎啦，即係睇佢今次佢唔用 Thomas 就用 Lego 咁解嘅啫咁啊。咁呢套戲上我會唔會睇呢？咁都可能會睇嘅，咁但係就冇咩當係普通一套戲睇啦。咁而家唉嗰啲 Terminator 都拍到好似想 Avenger 咁樣去拍法㗎啦，即係一個 franchise 咁樣一路拍落去拍落去永遠咁樣拍落去啊，咁即係有呢種感覺咁啊。我自己即係對於本來真係好鍾意 Terminator 呢個故仔啦，咁啊近來呢其實就網上就因為呢個做第五集啦，咁又會講返啦，咁第二集其實有一個結局呢，就係、是、應該就即係完曬所有事，咁就係講呢個 Sarah Connor 呢已經變咗老婆婆啦，咁喺度講返啊 Skynet 終於都冇出現啦，咁我有我仔又有個孫咁樣，即係喺個公園度玩，咁即係有一個咁樣叫做係真嘅 ending 啦，咁就有種講法話，即係後來試片係用呢個 ending 嘅，後來即係因為都諗住要有續集，於是就唔出呢個 ending 啦，就等件事好似都永遠都完唔到咁樣，咁都冇所謂嘅，就一套戲嚟講，兩種 ending 都係都即係 T2 都係不老嘅，咁而家睇返好多人都話 T5 係即五套裏面呢，即係第一、第二之外就是呢套啊，咁啊就唔系一个赞美嚟，因为第三、第四都系好捻难，第四就直头好似唔关事咁啊，第三咧就好难嘅一套戏，唔知道做乜鸠，即系里边嗰啲时间性啊，或者嗰啲时间逻辑啊，或者个戏里边自己定嗰啲 rules 系冇晒嘅，嗰、那个机械人、那个 TX 又冇咩意思咁样样，唔知道做乜嘢咁样，咁啊就会又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啊。鍾意睇咁去睇啦，都冇咩所谓嘅，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咁啊，頭先咧，即係開頭咧，播一首呢個 Beatles 嘅 Lucy in the Sky in Diamond 啦。咁另外呢個八卦內線之後咧，就整咗一首咧，就係、是、呢個咧 Jefferson Airplane 嘅 White Rabbit 啊。咁呢啲歌有咩共通點咧？咁啊，尋日喺 Bandgroup 嗰度咧就傾過，即係所謂嘅啊，同藥品有關啊，藥品啊，唔係幸福雙風數。藥同藥有關啊，同草有關嘅歌啊，咁其實真係你要數呢，真係多不勝數㗎，咁好多歌，因為你根本你作為一個歌手喺嗰啲年代寫嘅歌，你話有冇對過草咩，冇食過藥咩，就又唔係話冇嘅少啲啦，唯一一個我覺佢係好強調自己係冇對過草嘅，即係冇吸過毒嘅，咁係 Frank Zappa 囉，佢係好強是好强调佢淨係飲，即係佢話佢係一個 heavy smoker 同埋一個飲咖啡飲得好勁嘅人，但係就佢就唔需要任何藥物去幫助佢創作，咁佢自己強講得好強，咁佢裏面都佢都會有多歌都會講啲關於毒嘅，不過笑鳩人哋多啲啦，即係笑鳩人哋啊唔對嘢啊寫唔到歌啊，咁會有呢啲嘅，咁但係即係嗰陣時大部分絕大部分呢是都會一定有呢啲嘅成分喺裏面㗎啦，咁佢寫出嚟嗰啲歌呢，咁你知即係有時歌係唔需要寫得好實㗎嘛，咪呢個香港嗰啲流行歌咩，每一隻字都斟酌住㗎嘛，係點係點，佢哋冇㗎嘛，咁你可以好似詩咁樣咪隨風飄蕩，係咪可以話呢啲又得，話嗰啲又得，咁你作為一個作者，除非你嗰首歌係好有 purpose 嘅，如果唔係你是絕對不介意人家亂咁 interpret 你那首歌的嘛，咁先係有着數嘅表現，係咪咁啊，尤其是嗰啲即係話啊玩藥啊玩咩呢啲型嘢嚟㗎嘛，咁啊怕咩俾你去到嘅唔係抹黑，即係怕咩俾你話呢，係咪咁於是乎就會即係引即係 所以好多歌好似都会同药有关嘅吓，即系所有歌你都可以话同药有关，所有歌你又可以话冇关咁样解。咁所以当然当年嗰啲教会咧，直头话呢个 rock and roll 根本就系邪教嚟嘅，反基督嘅，咁即系一足高打低一船人，咁啊算捻数啦，好得好过佢自己要喺度捉鬼啊！咁啊，即系等于而家香港乜捻嘢都系本土派，乜捻嘢都本土啊，就唔系话净系话吓政治上。你熱血或者咩普羅話自己本土啦，迷米又話咩人力又話自己本土啦，即係唔單止係呢啲方面啦，而家你睇下啲報紙呀市場即係 marketing 上面嗰啲嘢呀，賣個 headphone 呀，咁又話自己咩本土呀，咁即係濫用咗呢個字啦，咁啊我自己都開始對呢個字即係覺得已經你多人用咗就變咗冇意義呀，等於早个五六年前讲咩中港矛盾咁样拍啊拍啲戏啊拍啲短片啊写嗰啲故事啊，咁啊好快已经写到烂啦，都已经觉得哎呀唔捻再写啦，即系唔捻想再睇到呢啲题材，睇见就嬲。即系饮食节目又系啦，咁啊而家就去咗即系怀旧加本土咁啊，都系会开始泛滥啊，大家会即系喺呢个时候就要好好咁样咧。即分清楚边啲系优质，即系当然有好有唔好啦。咁咧，边啲系呢个优质嘅一啲嘅作品咧？咁样都分辨啊，唔好系唔捻系咧。话本土嘅电影啊，咁样又用去睇啊，咁有啲屌关乜你本土事啫？咁啊，本土即系一件好抽象嘅事啊，亦都好似中产咁样，你自己觉得自己系，你就系噶啦。某程度上，咁当然系可以辩论啦。啊！你话我咁样系，我话你咁样唔系，呢啲系可以辩论嘅。咁喺辩论里边，系嘛？大家只要啊虚心咧，咁就可以一种都系一种文化交流嚟嘅。咁就本土泛滥，咁啊同呢个咧，即系当年嘅音乐咧就药物泛滥啊，再加上咧而家嗰啲电影咧 reboot 泛滥啊，乜捻嘢都系 reboot 噶啦。咁啊，我其实今日咧呢排咧。即係身體狀態唔係幾好啊，咁啊攰啦，咁又衰啦，自己冇準備啦 ，VM 唔得閒，跟住就曾經有諗過，今日必然我 reboot 一集 All Day Breakfast 啦，攞以前嘅一集咧，即係重新啲 topic 講翻一次，咁會唔會俾人屌咧？喺度阿馬哥講到我做乜都唔會俾人屌咁樣噶嘛，講到我有呢種特質啊，咁想試下底線嘅，曾經有話搵返曬啲舊嘅 topic 嚟講一次，咁樣諗下都係唔係幾好啦，都有少少嘢講嘅，咁啊其實我 mark 低咗㗎，即係大家真係唔好即係我老老實實同大家講我 mark 低咗㗎，其實我諗住如果講下呢，即係都仲係冇乜時間，即係仲講即係用咗好少時間，仲有好多時間我就會炒舊題目㗎，咁帶到而家呢即系吹下吹下咧，又 OK 喎，都玩咗成个钟啊，咁啦，算系咁样样啦。咁啊，今日咧要讲嘅嘢差唔多啦。咁啊，嗱，炒一个旧闻啦，咁就系关于毒嘅。咁啊，曾经咧讲过咧，即系陈百强啊，咁有首咧《摘星》咧，咁系讲禁毒噶嘛，咁啊好正气啦，嗰啲咩禁毒大使啊，乜嘢励志歌曲啊，咁成日都会攞嚟播啊，咁啊讲到。啊，即系呢首好正气嘅歌啊，又话乜乜乜啊，咁啊，即系我都即系其实即系呢首好虚伪嘅歌，佢里边讲到咧，睇下佢用咗一间酒，即系一间铺头啊，快乐店啊，咁啊，间快乐店咧形容呢个毒品嗰、那个即系吸毒嗰个生涯，咁形容到里边嗰间快乐店啊，里边咧只有漆黑，就找不到光辉，又冇明天咁样样。咁然后呢佢就个歌里面嘅主角啊挺身而起嘅离去，嘩步上佢灿烂嘅人生路，唔靠呢啲咁嘅毒品，我要搭上路途啦。咁即係佢寫出嚟梗係好撚易揀啦，鬼唔知黑掹掹，即係黑暗啊，冇前途啊，又幽暗嘅地方唔撚好去咩，咁啊好唔老实囉，即係佢阿 Danny 自己都应该好清楚啦，係咪嗰啲嘢梗係唔係黑掹掹啦，好多颜色㗎嘛，应该係咪好开心㗎嘛，就係、是、咁样先引到你去㗎嘛。即係唔老实啊，我觉得即係呢啲好似啊好正气啊，比一啲完全 冇掂过呢啲嘢嘅人啊，嗰啲啊，啊正气捻啊，正气健啊，乜捻嘢都好啊，佢哋啊听到梗系觉得好啱路咯，系啊，你哋嗰啲黑暗妖魔邪道咁，但系你真系有。你未至於去到過來人咧，即係你諗下點解呢樣嘢會吸引到咁多人先？梗係有佢嘅吸引力噶嘛，就即係好似你即係以前啲人教仔咁，點解你個仔會群埋啲壞人咧？你係咁話佢係壞啊，話佢衰啊，冇用啊嘛，佢唔信啊，因為佢同佢哋一齊好玩啊嘛，就係覺得好玩。咁如果你一望落去就知道唔好玩嘅，咁梗係唔會做啦，即係。即系例如嗰啲嘅温书咪唔会温咯，咁如果温书温得好玩，咁咪会温咯。咁啊，相比之下咧，即系呢个 Hotel California 咧，咁啊，佢就即系中性好多啦。佢里边咧都讲到佢里边，哇，嗰种啊，我迷咗喺嗰个 Hotel California 里边嗰种状态啊，咁啊，佢最后都讲佢出唔到嚟啊，都有同样嘅意思嘅，即系你自己就做一个选择啦，咁啊。咁啊，隐隐约约听到你都会觉得，嗯，我即系如果要好理性咁去谂呢首歌就啊，我都即系都唔会想混喺呢个地方。但系佢讲到里边好好玩噶嘛，就唔系好似阿陈百强咁样咁去正直咁样啊，全部啲嘢非黑即白咁样噶嘛，系咪？佢自己都应该系啊最清楚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啊，差唔多啦。寻日咧，有人叫我咧，今日转播啲咁样迷，即系弱歌啊，咁啊弱歌。如果要播咧，就几个钟头节目啦，讲唔捻完啊。咁啊，最后咧，咁大家咧就有咩嘢咧，可以读捻知咁样就啱啦。咁啊，写封信嚟就 k@tony.net。咁有咩题目咧，想讲咧，都可以写封信嚟，点讲啊，点屌啊，咩都得嘅。咁啊，最后咧。就是送返一首歌呢，就是呢个 The Doors 嘅 Light My Fire 呢，咁完結今日嘅節目啦，係咁先，拜拜。You know that it would be untrue, You know that I would be a liarIf I was to say to you, Girl, we couldn't get much higher.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Try to set the night on fire. The time to hesitate is through. The time to wallow in the mire.Try now we can only lose And our love become a funeral py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Try to set the night on fire